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年轻，却已经在5个国家生活工作过。是什么让他对世界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哪里又会是他的归宿呢？欢迎光临。 这里就是故事酒吧， 没错。一位吗？ 一会儿可能还会有两个朋友来，我在等他们的消息。 好嘞，就坐这边吧。 谢谢。你是老板？ 对啊。 设计感不错。 啊？ 哦，我是说你的酒吧，我是做设计的。 哦，能得到专业人士的夸奖，真是太荣幸了。 其实我也不是搞装修设计的，是 UI 设计。 UI？ 就是 User Interface， 简单说就是软件的界面设计。 这个我真是外行了。哦，对了，这是我们店的酒单，看看想喝点。 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吧。 啊？ 我来是因为朋友说你开酒吧就是为了听人说故事。 也可以这么说吧。 他们还说有的人在你这里喝完酒整个人生都改变了。 啊，这个有点太 二次元了。 二次元？ 对啊，很多动漫不都有这种神秘的店铺吗？店老板收集故事其实是为了某个特殊的目的。 这个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也有故事。 我真的没有什么。 这样吧，你告诉我你的故事，我给你调一杯酒怎么样？ 啊， 你的规矩就是这样吧。调酒我在法国学过。哦，那些酒的费用我出。 你等等，我 Sorry. Hello. Where are you guys? I'm at the pub I told you. Yeah, the bartender is telling his story. Come on. What? Why? Oh, alright then. You are not coming?Are you sure? Alright then, you guys have fun. 哎，我朋友今晚不来了。 你英语够溜的呀。 母语能不溜吗？ 母语？ 我是加拿大人啊。 啊？哦，那你是移民去的吧？ 不是，我生在纽约，我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澳门人，3个月的时候去的加拿大。所以说起来，我是个有4重身份的人。 啊？可是你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好吗？我才学了2年。 不是吧？ 真的。不过我从小学语言好像就挺快的。 2年就能说到这种程度，这可真是天赋了。 那你是来中国玩的？ 哦，这边我是带几个加拿大的朋友来玩的，我现在常驻上海工作。 哦， 哎，刚才还没说完呢，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呗。 我倒是啊，更想听听你的故事呢。 转移话题是吧？ 啊，四重身份，语言天赋，一个加拿大华人，去过法国，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工作。我相信你的故事，一定比我的精彩。 那我拿我的故事换你的故事，好不好？ 那你得先说出来，我再看看，值不值得换。 行吧，行吧。我的故事，从哪儿说呢？那就先说我爸妈吧。我妈妈是牙医，我爸是外科医生，这两个职业在加拿大是很受人尊敬的，收入也不错，所以他们也很重视我们的教育，从小上的学校都不错。我在学校除了英语之外还学了法语。小学的时候爷爷奶奶也来了加拿大，所以我也跟他们学会了一点广东话。上中学后因为迷上了日本动漫，就自学了日语。后来去多伦多大学念计算机的时候又选修了西班牙语。至于普通话，是我前年去上海工作后同事和客户教我的。 语言天才啊你。 还好吧，另外上海话也会说一点。比如要是夸你的话可以说侬老嗲了。 你这是在夸我？ 就是说你很棒。 我哪比得上你这个天才啊。 天才真算不上，我就是挺喜欢学的。因为每学习一种语言，我就觉得是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掌握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吧。不过我不太爱看书，学语言就是找人聊天，聊着聊着就学会了，也能把口音学得比较地道一点，这也算是我学习的一个窍门吧。 怪不得呀。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很重，什么新东西都想试试，所以我也特别爱旅行。比如我大二暑假就去了柬埔寨。哎，在柬埔寨你猜我吃了什么？ 我听说那边好像比较喜欢吃炸虫子。 那都不算什么，我还吃了鸭蛋仔呢。 那是什么呀？ 啊，那个东西啊，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蛋，但是敲开蛋壳里面竟然是一只还没长毛的小鸭子。 啊，这种东西你也敢吃啊？ 我吃了。其实那个味道和炖鸡蛋很像，闭着眼的话也就吃下去了。 哎呦， 不过现在想想太腻心了。 太什么？ 哦，那是上海话，就是恶心。 确实够恶心的。你也不能因为好奇就什么都吃啊。 就是因为好奇才想什么都是啊。 所以你也是因为对中国好奇才来的？ 哦，要说来中国的话，那得先从我为什么离开加拿大说起了。其实我大学毕业后就拿到了很不错的 job offer， 哦，就是工作邀请。但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总觉得自己能做出一番了不得的事业。我的室友正好又说他有一个很棒的想法，所以我们就决定一起创业了。虽然刚开始很辛苦，但由于他的想法很好，我们落实的也很到位，所以很快就拿到了一笔金额不小的投资。哎，但是有句话叫 easy come easy go， 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朋友被钱砸昏了头，他先是找借口说压力大，就开始吸大麻，然后就是 cocaine， 就是可卡因啊。 啊？ 哎，等我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他的瘾已经非常大了，他还迷上了赌博，经常是告诉我去见投资人或者供应商，然后就飞到 Seattle 或者 Las Vegas 去住一个星期，不把信用卡刷爆都不会回来。投资人听说了他的情况，就迅速撤回了所有后续投资计划，我们的小公司就倒闭了，我朋友也被家人拉去强制戒赌了。 人的欲望真够可怕的。 哎，我等于在一夜之间，我同时失去了朋友和事业，所以当时特别迷茫，每天都是借酒消愁。 后来是我父母把我拖回了家，跟我好好谈了谈。我爸对我说，这个世界很大，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尝试了很多城市，最后才决定在温哥华定居下来。而我当时才24岁，应该多看看。听他说的话，我才有了一种提什么教什么的那个感觉。 醍醐灌顶？ 对对对对，醍醐灌顶，就是被壶给浇醒了。 其实吧，这个词儿不是那个意思。 哎呀，你懂我意思就行啦。 好吧。 所以我就决定去巴黎看看，因为语言也不是问题啊。 巴黎怎么样？ Magnifique。 我是说太美妙了，不仅建筑美，街道美，姑娘也特别美。而且啊，巴黎的女性有一种非常怎么说，就是非常特殊的气质。她们其实打扮的并不是很艳丽，但却有一种特别的，应该说是性感吧。她们非常有想法，你不仅可以和她们聊艺术，她们对政治、文化、体育也都有自己的见解。 你不会是专门去那儿谈恋爱的吧？ 我真的是去工作的。我在一家跨国的互联网公司找了工作，收入还不错，假期也很多，同事和朋友也会经常邀请我一起聚会啊，出去玩。总的说，其实在巴黎的日子我过得还是很开心，但是又觉得好像哪里有点别扭。 哪儿别扭呢？ 我总觉得大家虽然相处得很好，但是人和人之间总像是有一层膜吧， 很难交心是吧？ 没错。所以半年之后我决定再换个环境去西班牙看看，我想热情的城市可能会更好融入吧。 反正西班牙语也不是什么问题。 Claro que sí。 我在马德里待了一个月，巴塞罗那待了两个月，吃了很多好吃的，也欣赏了很多建筑，跳了很多次 flamenco。 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走了。 这次是因为 我发现这个国家好像只适合玩，不适合生活，所以后来我决定去日本发展。 好家伙，这跳得有点远呀。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日本动漫啊，而且当时正好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推出的剧场版就要上映了，所以我就去了东京。没想到一待就是一年。 哦，看来你还挺喜欢日本的。 你是不知道，对于一个有完美强迫症的设计师来说，东京真的太棒了。我不是做 UI 设计的吗？在北美和欧洲的时候吧，客户都比较随性一点，所以我给的作品呢，基本不用改就一次通过。可是在东京哦，我真的体会到了日本人对作品的细节要求有多高。我入职后交的第一份作品竟然被要求重改了五次，还被安慰说作为新人你已经很棒了，我真是太无语了。不过也就是因为他们的标准高，才帮助我在细节的把握上提高了好多。 日本人严谨和苛刻倒是世界闻名的。 不过虽然工作要求高，但日常生活还是挺舒服的。平时只要不加班，我基本就会泡在秋叶原和池袋，那里有逛不完的周边店和主题咖啡馆，吃的东西更是顿顿都不重样。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到东京的前两个月除了工作就是逛，要不就是吃，结果两个月就胖了25斤。 啊，你在欧洲吃的是有多惨啊，这么亏损啊。 你去了欧洲就知道了。不过就是因为又吃又买的，在日本的头两个月我就花光了自己的全部存款，交完房租真的差点就破产了，后来还是临时找了点翻译的工作才熬过去的。 哎，我说你花钱好歹要有点计划性啊。 不是有句话说，人这一生总得经历一次破产才能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吗？但之后其实就好多了，虽然我现在还是月光吧，但至少不会再让自己那么被动了。 那你来中国是因为日本的消费太高了活不下去了？ 那倒也不是， 因为在东京生活半年后，我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去其他地方出差，然后我就发现离开东京圈之后基本就看不到年轻人了，好像日本这个国家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因为年轻人全都去东京了，所以我觉得东京就像是一个抽血机一样，把整个国家的新鲜血液全都抽干了。那十年以后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呢？东京不会成为日本唯一有活力的城市了吧？就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后来正好我们公司接到了一个新项目，需要去上海出差，我在上海工作两个月后就决定回日本辞职咯。 你觉得上海比东京还好？ 对啊，那次出差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当时我的酒店就在苏州河边，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外滩和陆家嘴，我第一次打开窗户的时候就被黄浦江两岸的景象震撼了，这边是老建筑，另外一边是新建筑，我能看出这个城市正在实现那种应该说是二次复兴吧，特别有活力。走在大街上，我发现大家走路都特别快，但如果你向路人求助的话，他们也会笑着回答你的问题。这就是上海和东京的区别吧。两个城市虽然看上去可能都很冷漠繁忙，但上海却比东京要温馨得多。而且我还去了周边的杭州、无锡、苏州转了转，吃了好多好吃的。而且我发现上海的周边竟然也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也就是说上海其实并不像抽血机一样在抽周边城市的血液，反而是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我朋友教过我一个词叫做长三角经济圈。 我们一般都叫江浙沪包邮区。 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意思不太一样的。 哎，那你在上海找工作顺利吗？ 不能再顺了，我开始往上海投简历还不到一个星期呢，就找到了一家加拿大的合资企业，希望我能尽快参与星巴克上海工厂店的设计，所以我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正式搬到了上海。我也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搬家了。 哟，真想定居了？ 是啊，因为我发现上海是那种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住在那里永远都不用担心跟不上时代的节奏，而且生活也很便利啊，就比如你说的江浙沪包邮啊。而且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你不知道在东京你要是不带西瓜卡就是日本的交通卡，同时还不带现金的话，那你基本就要走回家了。可是在上海，甚至在全中国基本都可以用手机支付的，我身上也就带着不到200块的现金，都好几个月了一直都没花出去。 现在啊，电子支付很方便的。 还有就是上海对不会说中文的外国人也很友好，甚至老爷爷老奶奶都会蹦两句英语。我朋友跟我讲说，因为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全市居民都要学习世博英语100句。不过我为了工作还是努力学习了普通话，毕竟我还想找个中国女朋友呢。 哟，打算做中国的养女婿了？ 喂，要论血统我可是地道的中国人。 对对对， 基本上我的故事也就是这样咯。 很精彩，按照规矩啊，我送你一杯。 哎，又转移话题 啊？ 交换啊？你的故事呢？说说吧。 我可没说一定要换啊。 你的意思是我的故事的价值不值得交换你的吗？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啊，我的人物设定可不能崩啊。 啊？ 哎，你那么喜欢看动漫？是有人物设定这么个词儿吧？火车站旁神秘的故事酒吧，酒吧老板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如果你知道了背后的原因，不是就没意思了吗？或许啊，你多来几次，也能套出我的故事呢。 挺会做生意的嘛你。好吧好吧，那你打算送我什么酒呢？ 嗯，既然你专门学过调酒，稍等啊。这是你的鸡尾酒。 原来是编车啊。 很懂嘛， 从颜色和香气就判断出来了，谢谢了。嗯，这味道 和你喝过的编车不太一样吧。 嗯，均度的酸和甜把握得很好，还有淡淡的花香，应该是白兰地的香味，但却比我以前喝的还要浓郁，口感很舒服。哎，你是不是还加了点别的？ 就是均度和白兰地，只不过给你用的白兰地有点特别。喏，就是这个。 居然用的是干邑，而且级别还是 XO 啊！你这杯鸡尾酒要是白送，可真的要亏死了。 只要你能感受到这杯酒的与众不同，就不枉我拿出来用。编车是一款既经典又富有活力的酒，而调这杯酒用的干邑年份也不短。 是啊，它的年份都比我大两轮了。 我觉得上海可能就像这瓶酒一样吧，历经岁月的打磨，它依然富有活力，散发着醇厚的芳香，这就是它吸引你的原因吧。 嗯，很棒的比喻。 而这个城市能够吸引你，不也证明你也是有这种气质的人吗？ 太夸张了，我才多大呀。 你的人生阅历已经比很多人丰富了，所以如果你是一杯鸡尾酒，也绝对拥有值得细品的味道。本故事原作 Lena， 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金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1653-41423@qq.com 1653-41423@qq.com。 你有故事，我有酒，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